遥遥相对，满天星辉，再从容看一遍，宛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依偎，岁月有遥遥相对，满天星辉，再从容看一遍，宛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依偎，岁月有痕都在心扉，行走在茫茫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出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。 超乎你想象。